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

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，热血火勇与众不同。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脚步

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我的心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3月31号星期六，2018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站入春时间为3月22号，较常年入春时间提前了8天，说明现在已经入春了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9度，最高气温23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9到25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5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8到24度，丰台大兴在9到2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蟹岛度假村在8到24度，环游生存岛在9到23度，九眼楼在5到22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烫发后应该怎样保养头发呢？每次烫完头发之后都会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觉得发质会比以前更差，那是因为你没有保养头发。首先呢，烫完发后要买一瓶好用的护发素，在每次洗完头发后再用一点护发素，大概5分钟后呢再把护发素洗掉，这样下去头发才不会干枯毛躁。你还可以专门用保养头发的精油，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在发间抹上一点，这样能让头发看起来很柔亮。你知道吗？京北藏了一片全北京最大最壮观的天然杏花花海，每年一到春天这里就变成了花海，上百亩的杏花花团锦簇，银波粉浪。这里就是位于延庆的石峡关长城，一般从清明到谷雨节气前后，满山的野桃花杏花就像嵌在山坡的花毯，怒放的惊心动魄。石峡关长城在山花的映衬下更显得雄伟沧桑，花期不等人，带好相机准备拍拍最美的春天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。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

坚定，伤心不说话，好好爱他，我羡慕他，可以让你这样牵挂。原来幸福不是要握在手中才能珍惜它。

前缘多么坏，把生活多难挨，把桃花看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，不成缘又感叹，活得像个海胆。 哎，生就暴跳又涨停，当火的浪不必守规矩，没有小心捧哏谁有气，在不想自己伤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，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，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，还是哥们拖着我出门去，忘了三十几伤心其实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。去哪里算命好的很多言语，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，翘二郎的看不闹综艺，恰图玩的七千山我独行，带离子别靠近，不服只是对爱严重过敏，假装二十几家人蛋白还不是会再算，并没有神奇。 三千人多么 负责。